流行 ING。 前面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蔡依林哈。最近呢，网上关于她的新闻呢还挺多的，因为时隔四年呢，她终于要发行新专辑了。不过呢，除了新专辑之外，她的老歌《说爱你》最近呢也是特别的火。那最开始呢，是一个网友在微信群里用搞笑的方式这个歪唱了这首歌，然后呢就引起了好多这个网友的翻唱。当然啦，这个大部分的翻唱都是中规中矩，那有一些专业的音乐爱好者还给歌曲重新做了编曲。那么这首歌呢，距离最初发行也已经过了15年。03年的时候呢，歌曲随着蔡依林的第五张专辑《看我72遍》一同发行，这也算是她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了。一起来重温蔡依林的《说爱你》。 世界变得奇妙跟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匆匆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可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从彼此陌生到熟悉，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 wi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 说爱你来自蔡依林，这是15年前的老歌了哈。那么除了她之外呢，女歌手蔡健雅最近也发行了新专辑。不过呢，她今年最火的歌曲不是新歌，而是10年前就推出的《越来越不懂》。其实呢，这也是一首改编歌曲。当初蔡健雅听了伤感二重奏组合演唱的《必须拥有你》之后，把这首歌进行了改编，然后呢，就有了这首《越来越不懂》。那么今年年中的时候呢，有很多翻唱达人在网上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随后呢就掀起了一股翻唱热潮。一起来分享《越来越不懂》，来自蔡健雅。 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

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身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饮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几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这象征，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一生。 醉赤壁来自林俊杰。很多人呢可能都会去想，爱情究竟是个啥呢？也许歌曲答案能够给思考这个问题的朋友一个答案。那么这是杨坤和郭采洁共同演唱的歌曲。那么当初呢，他其实是想写一首大叔给小姑娘解答爱情困惑的歌，然后呢就让词作者梁芒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写了这首歌。后来呢，杨坤就一直想找一个气质符合的小姑娘女歌手跟自己合作，但是呢就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后来呢，直到在电视上看到郭采洁，才觉得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那么其实呢，这歌在2014年就发行了，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但是呢当年没火。不过呢副歌部分的歌词还很有意思的哈。梁芒为了表现出爱情的变化无常，在歌里写到这么几句话，大家可能这个听答案觉得不知道哪首歌，但是我一说这个副歌，可能各位就哦，是这一首啊。歌词是：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是吧？有没有知道那一首歌哈？没错，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是从短视频去了解到这首歌。这段副歌呢被很多网友当作短视频的背景音乐，而且出现了数十个翻唱版本。那得益于歌曲的走红呢，杨坤在今年的中秋晚会还唱了一个重新编曲的独唱版本。那当然对于歌曲的走红呢，感到最意外的还是词作者梁芒。毕竟呢这歌他已经写了5年多了，他对于自己对于这个歌已经没有那么深的记忆了，都快忘了。那么直到年终的时候，女儿留学归来，在跟女儿的交谈当中，他才知道哦，这首歌突然在网上就火起来了，而且呢已经火了好久了。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 会是毅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许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不出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万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挑剔，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 各一个让你心，一个让你醉。 那么感情能赋予此累赘，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这是来自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那么今天的上半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这是李宇春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是他早期代表作之一。那歌曲的名字呢也很有意思，一定要分开读，下个路口见，五个字中间的两个逗号预示着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的才会在另外一个路口再次重逢。不过呢，和刚才那首歌不一样，这首歌火呢不是因为翻唱，而是因为有人给副歌部分呢设计了一个简单易学的舞蹈，在网上发行之后呢，很多人争相模仿，所以说歌曲呢也是随之翻红。好吧，那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一会儿见。 飞机碰巧也落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歌曲翻红靠网络。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语文老师说呢，当初在网上听到《答案》这首歌的时候还觉得挺好听，不过呢，一直听的都是翻唱版本，后来才知道，哇，原唱居然是杨坤和郭采洁，而且呢还登上过春晚，咋当年对这歌一点印象都没有呢？在下半段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歌也是一首超级经典和好听的歌曲，那就是朴树的《平凡之路》，这是2014年上映的影片《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儿。推出之后呢，火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呢，这二年随着韩寒又拍新片，朴树呢也出了新歌，所以说这首歌的热度就降了不少。不过呢，今年这首歌在网上又红了，原因呢有两个，一是因为歌曲当中的那句歌词，我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很多人呢拍摄山河大海人山人海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这首歌曲，那其实呢就是因为网上有几个翻唱版本也推动了歌曲的翻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打扰一下乐队翻唱的版本。其实呢这首歌不止在国内火，在国外的很多视频网站之上呢也能看到外国友人翻唱的版本，所以说呢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在说明朴树的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已在 平凡之路来自朴树。那么杨洋也说了，当年就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看遍山河大海，看遍人山人海，理想的还很遥远，继续努力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就很有意思了，是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这是2016年12月上映的影片《摆渡人》的主题曲。歌曲翻红的原因呢非常出乎意料，当初影片上映之前呢还发布了一个宣传片，宣传片里用的背景音呢就是这首歌曲，而且呢片子里还加入了很多电影的情节音效还有台词，其中呢有一句是 Angelababy 杨颖说的，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那么这句台词结束之后呢，副歌突然就起来了，那结果呢这样一小段音频在今年呢突然又被网友翻了出来，随后呢歌曲的原版也就跟着翻红了。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意安静 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陈奕迅。许嵩演唱的《有何不可》，这是一首发行了将近十年的歌曲，收在许嵩09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自定义》之中，而且呢还是主打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甜歌啊，就是很甜的歌又开始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在一些网上比较出名的翻唱歌手的带动之下呢，这首十年前的歌曲也被网友翻了出来。很多年轻人呢不仅翻唱，还自导自演，给副歌部分配上了情节。有何不可，来自许嵩。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两首歌呢，都不是中文歌。第一首呢是来自罗马尼亚歌手马泰奥的《巴拿马》，这是一首13年就问世的歌曲，不过呢直到今年才在国内走红。因为歌曲的节奏呢很欢快，非常适合跳舞，所以说呢就有一些街舞爱好者给这首歌编了一段舞蹈。因为歌曲的第一句歌词的发音呢像是中文的稀哩稀哩，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这段舞称作是稀哩稀哩舞。而且呢这首歌大家一听就知道它火呢就是因为短视频。一起来分享巴拿马，来自罗马尼亚歌手马泰奥的作品。 Zile zile eu alerg, iar mile mile, mile mile pe Maidan pentru tine, tine, să-ți dau un dar, dar cel mai de preț, dar fără niciun ban, ban, gang, iar sunt inutile tile, numai tu știi, gheață, îmi dai aripile, bile, în Jamaica sau în Chile, Chile, inima face bom, bom, numai pentru tine, numai pentru tine. Și îți cânt așa cu chitară mea. mine, suntem toți pe dos, dos. Dar ca să ajung la tine, trebuie să iau pe jos, jos. La ce ne folosesc banii, banii, banii? Dacă tu îmi dai iubire și zi de zi pun anii, ca Bonnie and Clyde, să fiu doar eu cu tine. Și o să avem gal o iubire ca în filme, o iubire ca în filme. Tăi cum ți-aduc flori în camion și îți cânt așa cu chitară mea. Dacă nici așa nu-ți place, ea mai zboară în Panama de ziua ta. 巴拿马来自罗马尼亚歌手马泰奥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依然是非常嗨的节奏，那叫做《轮回》。歌曲呢是由挪威音乐制作人马丁·通瓦格和瑞典音乐人拉班共同制作，人声的部分是由艾米拉演唱。因为是舞曲嘛，所以说副歌部分没有啥歌词，就是节奏动词大。那么起初呢，这首歌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巴拿马一样，也是先从街舞界开始流行起来。那么今年的街舞呢，因为综艺节目扩大影响之后呢，一些舞蹈和教学视频也就火起来了，其中呢就不少是用这首《轮回》当作背景音乐的。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首歌。我是英超，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译制经典《尼罗河上的惨案》的下半部分，好吧，明天同一时间876再会了啊。 Let's live it up like samsara. Someone might tell you life is deadly, but with us it's just one of many. Come on, let us set the tone. Follow the rave, let's get it on. Take me home to samsara, samsara. Lose control like samsara, samsara. Come join us, we'll make it. Come join us, we'll take it. Take me home to samsara, samsara. Oh, home to samsara, samsara. Oh, home to samsara, samsara. Samsara. Don't waste your time. Tick-tock, spend eternity on these wheels of life. Take a trip to Nirvana. Let's live it up like samsara.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时间匆匆走过，2019年离我们越来越近，北广购物也即将年满五岁了。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五年来的支持与信任。即日起，凡在北广购物进行购物的用户将获得2019年台历一本，送完为止。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